子说走着走的流浪，命运的气息微凉，表演后就退场，云过烟似和风的将我们捆绑，时光在灵魂的山刻出口下回响，嘴角是一次星空之下的岩浆，你我是无章无缺，拥有整个穹苍，无论浪潮将我们的未来推向何方，誓言已在心的缺口处留下重量，最风光的人都往往死，最残酷的人往往热忱，最浪漫的人往往愚笨，是书中最荡气回肠，那些篇章拆开包装，内核往往都是些单纯，犹如童话的狂想，在坚强外刻下你的目光，正似那些童话一样，将暗淡的繁星悉数点亮。